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知道你们有些家庭会种菜或者种花，那今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种，因为我们房子的后院就是没有好的地方种菜，好像哪里都没有晒到太阳，所以就太难种，所以今年都不种。那去年我们住这里附近的时候，我们有种一些番茄，但是收成不是很多。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已经七年前，我们在 St. Louis 的时候，我种了16颗番茄的种子，那之后收成是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多，收成的番茄是远超过我们家可以吃的，所以我们一直是送给其他的人，每天都可以收成差不多20、30、40颗那个小型的番茄，就非常丰富，都非常好吃。那么我每次想到那一年的番茄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非常惊讶。那番茄的种子，如果你知道番茄的种子是非常小非常小，从那个非常小的种子就可以变成一个，几个月后你给它这个种在地之后，给它几个月，它就成为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藤子，然后就是出一个一些很多那些番茄，很好吃的番茄，我都觉得好厉害，从这个小的种子。那今天早上的经文没有提到番茄，但是我们的经文，我们的入坛词，我们的旧约经文，还有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都提到种子，也提到很多不同的树木，这些经文也强调这些种子和树木很会成长，很会发旺，也很会结果子。我们先看我们的入坛词，从诗篇第92篇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入坛词第3行开始看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在这里是一人要发旺生长结果子，就像香柏树还有这个棕树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到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，从以西结书，这段都是关于树木。我再念一次这个旧约经文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香柏树烧凝去栽上，就是从颈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，栽于极高的山上，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，它就生枝子结果子，成为佳美的香柏树，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，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，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，矮树高大，青树枯干，枯树发旺，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行了。在这里耶和华说他自己会把一棵香柏树的嫩枝栽种在以色列的山上，这枝就会变成一棵很佳美的、很会结果子的香柏树，各类的飞鸟也会栖宿在它枝子的荫下，并且所有其他的树木就会知道这是耶和华所成就的事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想想看，耶和华要把谁放在以色列当中，借着这个人万国都可以因他而得福呢？这就是一个指着耶稣基督的应许，这是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，所以耶稣，上帝这边应许耶稣要来，上帝要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换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从马可福音第4章。 这整段都是关于种子和树木。在这段耶稣讲的两个比喻告诉百姓上帝的国是怎么样的。上帝的国就像一颗很会成长的种子。我们现在再听一下这段第26-32节。耶稣又说，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又说，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枝子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好，在这段的第一个比喻，耶稣说，上帝的国像撒在地上的种子，这种子很奇妙地自己会长起来结果子。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奇妙的生长，这种子自己就会变成结果子的植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，上帝的道自己是有大能的。这个种子肯定是指上帝的道。很多圣经其他的地方也告诉我们，上帝的道是像一个种子，是会重生我们人的种子。上帝的话自己是带着能力，一个奇妙的能力，上帝也借着他的道建立他的国度。好，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呢，耶稣说他的国是像那非常小的芥菜种，但是这种子虽然那么小，它会长成一棵菜园中最大的树木，连飞鸟都可以在它的荫下住宿。什么意思？其实这个比喻很像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，对不对？它的意思是说，上帝的国虽然有微小的开始，但是它会自己长成到很大的范围，就像旧约所说的一样，各种飞鸟、各种人都会进到上帝的国，进到上帝的教会里面。如果旧约的经文的树木是指耶稣，这里的树木，这个福音书的树木，就是指着耶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，基督教会在世界上各地方都有，是很奇妙的。好，那么这一切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这些经文又责备我们，又鼓励我们。如何责备我们呢？这些经文责备我们微小的信心，也责备我们小看上帝大能的道。我想我们应该都知道上帝的道是大能的。我最近也就听了你们几个人的见证，上帝如何借着他的道奇妙地改变人，也许是你自己，或者是你的家人，其他的人。那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都有经验，我们信心还是很小，我们还是看不起上帝大能的道，我们很勉强自己跟他的道有固定的接触，很勉强认真学习他的道，我们也很勉强邀请别人来教会，或者直接地把这个大能的道跟他们分享。我们看这个道，这个福音好像很虚弱，很微小，像芥菜种一样，好像太简单了。我们常常很像保罗所说的那些犹太人还有希利尼人一样， 犹太人看十字架的福音是软弱的，希利尼人是看福音是很愚拙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福音反而是上帝的大能，他的智慧。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就是我们微小的信心，我们看不起上帝的道。这些经文真的责备我们，但是这些经文也鼓励我们。我们得到鼓励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道是大能的，我们也知道这道已经运行了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了。这个道已经重生了我们这些罪人，已经持续地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早上他的道又在成长在我们的心中，也使我们整个教会成长，在我们的查经班，在小孩子的主日学 Sunday School， 还有在我们这个崇拜里面。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道的运行，我们也为此感谢上帝，并且就像上帝的道已经运行了，也正在运行，我们也知道他的道会继续这样做。圣经说，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上帝借着他大能的道所做的，他一定会继续做，这是他可靠的应许，他大能的应许。我们不必害怕，我们可以放胆地过我们的生活。上帝的道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上帝的道会继续运行在我们里面的，继续责备我们，定我们的罪，也继续鼓励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坚固我们，继续成长，继续运行，继续扩大。对，继续扩大。上帝使他的道扩大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借着我们跟别人的分享。我们知道他的道是大能的，是重生拯救人的，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把这个道跟别人分享。圣经说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当你有好的机会的时候，你就分享福音，不需要很复杂，你就把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人，也邀请他们来教会或者来上基要真理课程。如果有人星期天来一次，但是之后你几个礼拜没有见到他们的话，你可以关心他们，可以打电话给他们，可以关心他们，看他们好不好。特别对我们住在美国的中国人，特别住在 Evansville， 这中国人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的地方，这些关心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种关心也会吸引人想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关心他们，他们就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，这样上帝大能的道就可以跟他们有接触，上帝的道就可以运行在他们里面，就可以成长在他们的心里面。番茄的 种子是蛮厉害的，那么小的种子就可以产生那么多好吃的番茄，但是厉害多了是上帝大能的道，那重生人建立人的种子，那种子是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了，因此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会承受永生产业的了。这个大能的道也会继续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继续成长。当我们把这个种子撒在别人的泥土里面，这种子也会成长在他们的心里面，因此我们就继续认真自己学习上帝的道，也继续认真跟别人分享它。这种子是大能的，它一定会成就大事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